听到这首老歌的旋律出现的时候，再加上电影当中的一些桥段画面，我就有一种深深的被打动的感受。3:05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在这个周三下午的第一首歌，就把张信哲演唱的《初恋的地方》这首歌带给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希望它可以带着你回味那些在你的记忆当中特别美好的、闪烁着金色光边的记忆和回忆。这样你就可以多少可以忽略一些眼前灰蒙蒙的视线当中啊，这样一座雾气缭绕，甚至有一些看不清它的样子的灰暗的城市。你可以想象着自己已经到了那个非常非常向往的城市，一个你很向往的地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周三的直播。你好，我是戴毅。 不确定就别亲吻，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一个人若不够狠，爱淡了不离不弃多残忍。你留下来的垃圾，我一天一天总会丢完的，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还是要幸福，我才 田馥甄还是要幸福。 孤独， 幸福这个词呢，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通过这些事物来表达，但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满足，而后带来心理上的愉悦的一种情绪，

个 Stronger 完全不会跟 Kelly Clarkson 的那首 Stronger 混淆的一首同名的歌，但是词曲完全都不同。因为我想从听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那个年代走过的人，可能听他的这首 Stronger 都会记住这首歌的旋律。21世纪开年的第一年，2000年的时候， Oops I Did Again， 对，小甜甜的一张专辑算是横空出世的一张非常棒的唱片，当中收录这首 Stronger。 FM 974北京乐广播，周三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换换心情哈，希望也可以用心情的转换换掉你在雾霾天气当中一些不适的感受。 轻轻睡去，感受风，感受存在，感受窗外梦的气息，感受这苍茫岁月里两颗孤独的心。知道我们的战争没有输赢，还不如默默的亲，让乌云慢慢散去。倾听雨，倾听祈祷，倾听泪水滑落的声音，倾听这放浪声音的一声恳请。就像我们挣扎的满肚的风里，他不在这里，他无处可寻，可他在我们耳边挥之不去。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的那挣扎的满肚的风里，他不在这里，他无处可寻，可他在我们心里悠悠。 有点重。旧事在我心中纷扰着，余情难可再度重现。寂寞长期刺痛心里梦，过往每天飘浮于眼前。残夜风里飘，辗转秋意更浓，让我带着笑，悠闲地预备过冬。无恙空虚，一生只配我命途。让我放下爱，自然地在晚风里飘送。 喜欢这首歌，喜欢徐小凤的声音，然后听懂了其中一句歌词，让这爱意柔柔拨弄着晚风。其实这一句歌词就可以找到这首歌，搜索到歌曲的名字叫做冬。确实现在也不用通过微信平台说，哎，这位 DJ 这位主持人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其实很多的音乐的软件都可以帮助你来寻找到歌曲的名字。 You could kick the feet out from the pedestalI'm not afraid to say that Even in the darkest part of me There's still a light that shines Down every step along the way Come in and I'll breathe Come in and I'll breathe I'll get over it I'll get over it Dreamt I was a pilot, I could fly a plane Clouds were all around, I couldn't see a thing And something came to save me Show me where I was and put me down Gently on the ground That dream has never gone away Cut me in a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大哥你好吗？播放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听着收音机里面的歌的时候，一边在跟唱的。这不是说旁边有人撺掇你说你必须要跟着唱，而是这个旋律自始至终都藏在你的心底。陈小琪作词作曲，甘平演唱，在1994年新春第一天，应该准确说是新年第一天，元旦节庆，在新春到来之前的时候， 甘平推出的个人同名专辑里收录这首《大哥你好吗》。我之前在某云音乐上听完这首歌的时候，顺带着看了一下底下网友们的留言，就有人说这是首非常暴露年纪的歌，想到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歌词写的其实很简单，也很朴素哈，但是呢，因为很有时代感，想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正是人人都下海的时间，打工族这个词诞生的时候，南北经济的分化，年轻人的梦想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目标，等等等等，确实让人想到了很多。所以一首歌里面可以让你想到事情很多很多，过去的回忆啊，这样的歌很难让人不带上情感去好好的聆听。 他到底在哪里？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电不会信，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高找过低，爱在哪里？一直寻寻觅觅，爱在哪里？如果看到他，说我还说我还在这里，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东找过西，爱在哪里？仍然无声无息，爱在哪里？想念他能回，快点回来，因为爱在哪里？在哪里？哦，在哪里？在哪里？ 在哪里？ 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电不会信。找过高找过低，爱在哪里？一直寻寻觅觅， 爱在哪里？ 如果看到他，说我还在这里，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东找过西， 爱在哪里？ 仍然无声无息， 爱在哪里？ 想念 他能回， 快点回来，因为 爱在哪里？ 找过高，找过低， 爱在哪里？ 不停寻寻觅觅， 爱在哪里？ 如果看到他，说我还在这里。 王力宏，爱在哪里？他的大爱小爱都在歌里，而我对听友的沉浸的关心都在接下来这段话里。你说你每一次戴我每说一次戴口罩你都紧张一下，因为今天出门确实忘了戴。那你说平常爱护自己，不管是吃下的保健品也好哈，抹在脸上的护肤品也好，可能都不抵这个时候在空气重污染的天气当下出门的时候要提醒自己戴上口罩可能会更重要一些，这样才是对身体的一个爱护，你说是不是？还有另外，你说今天下班路上如果无意当中哼出哦大哥大哥，旁边没有大哥，这就赖你，好吧，赖上我了啊！明天下午记得还在下午的3点钟来听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这首歌， 有请孙俪带出《爱如空气》。 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淋湿我的思绪，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更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不曾远离。 今天空气确实挺糟的哈，但是领唱的孙俪情绪上依然很饱满，所以孙俪还真的是很棒。其实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外界的环境，被空气啊天气啊很容易去影响和改变的人，所以会很直接表现在就是选歌方面，会感觉今天带出一些歌本身来说就偏温柔了一些些。可能这个下午空气污染状况没有一些很明显的好转和改变，但是好在天气预报也说了，明天上午的时候北风到，雾和霾都会慢慢的消散，所以我们等待晴朗的周四。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周三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下午出门朋友记得一定要戴上口罩。 如果不曾以为我们能一直走到最后，